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北苑桥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南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十八里店南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掌声在哪里？好了，我们的各种平台、各种通道已经为你打开了。如果呢，在我们家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哈，欢迎你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如果没有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朋友，最近要关注了，因为我们最近要推出活动了，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才方便报名。好了，怎么加入到大家庭呢？先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我呢，先扫一扫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很多朋友在加上为好友之后都不敢相信哈，说你是人吗？人不是，等他们开始以为是这个机器哈、啊，这个是我说我是人啊。不信的话，你跟我对话一下啊、嗯。好，那你是主持人吗？我是主持人，好好好吧。果然是我哈，就是我，来加你为好友。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23号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暴雨天开车6点注意事项，今天来讲第一点，首先非常重要，排气管不能进水啊。北京周边绝美岛屿自驾推荐，岛屿自驾推荐了哈，快到夏天了，该到海边去看一看了。今天首先来推荐的是北京周边的菩提岛。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6、7月份呢，北京也进入到雨季了，雨水比较多，那么开车的时候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就来开始提示系列了。第一点呢，就是注意雨刷，尤其呢针对夜间行车，又逢大雨的时候，雨刷一定得好用，别到时候大雨了都看不清前面路了啊，雨刷还坏了怎么办？第二，就要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因为呢下雨的时候呢道路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的话呢，惯性力增加，制动效果明显下降，发生事故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了。第三呢，就是遇到积水呢不要急于躲避，看到积水呢就躲闪或者马上踩刹车放慢速度，这都是不对的，急于躲避呢会让后面行驶的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而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之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正常的车速行驶就可以，没有问题。你可以先看看前面那车过去了没问题吧啊，哈哈，如果他熄火了没过去，那你也就别过了啊。 有条件的话呢，找一根软管套在排气管的尾部，并向上弯起高出水面，防止水灌入排气管。对油箱的加油口、还有机油池孔以及发动机其他的通气口，都要用防水的物把它包扎一下，以免进水。再就是雨大的时候，要把雨刷调整到最快，不要超车，慢慢按一条线，慢慢行驶，打开这个雾灯，打开大灯就好了。雨季快来了，祝大家行车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Jennifer Lopez Auntie Mama。 第29名， 吴雨霏、冯翰明 ，Come with me。 第28名 ，Deputy 那个谁。 第27名， 徐怀钰，踏浪。 第26名 Jeff Koz Kenny G Let It Sn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gonna be cooking all day, I ain't your mama, I'm gonna do your laundry, I ain't your mama, I ain't your mama, boy, I ain't your mama, when you gonna get your act together? Jennifer Lopez Aren't you mama。 上到第45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30位次。步入中年的拉丁天后 Jennifer Lopez 依然美艳动人， 但是爱情遭遇滑铁卢的他表示不将就，不合适就重新来过吧。妈妈，我有我的爱情主张，我不是你的保姆，我是你的另一半。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都是大逼迫，只在个些天下抵挡光已过，无数丑影压，不想过于掌握，喜欢自信不测，伴侣伴空自可伴到彩花残。如果恨下下，就比吓更吓，这戏未来破紧天下。Here I go。 吴雨霏和冯汉明的 Come With Me， 这是吴雨霏复出之后呢再带来一首作品，像是一种宣言，宣示她的决心，也在音乐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 hold 住精彩，以 hold 住未来。一起来听的还有戴戴，家族二姐当中的哈，马尾辫，小呆猪，空白格，好久不见的哈，韩真你好，今天来听了，还有大宝松，正爷们，马尾辫，马尾辫念过了是吧？再来往前翻一翻，看看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发位置的，还有谁？还有谁？微微布丁，很陌生的名字哈，啊，很熟悉的名字，像板城超过九，这个就不点了哈，带过了。 拜托你已经点过了好不好啊？是吗？好，那就不点了。还有 V I C 一小美女哈，还有在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皮豆，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还有雨香。好，再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朋友都是谁，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蓝色狂舞，还有小扣子，在巴厘岛是吗？叫小兔子巴厘岛，好吧。行走江湖，还有郭雨欣，奋斗，字母妹妹，还有人生如戏，追赶太阳的人，快乐小猪，每天都会来的哈。奋斗叶枫，奥迪，姜文龙，还有抽烟喝酒烫头，其他再等等你们来哈。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 那个谁的马克杯被冲动丢掉，又偷偷收回。嘿，那个谁的一身黑，撞上了几回，又挂在衣柜。嘿，那个谁不做分类，情绪像垃圾，叫声一堆。街头成交率的那个是谁？值得就是我脸上的皱眉，别一直匪夷所思的看着我，我就像你养的猫，本来就难懂，没必要费尽心思的眼。 说你呢，那个谁 Penny 戴佩妮的这首歌曲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28位，感觉她的歌声真的很耐听，过滤掉配器风格之类的外壳，留下的就是一段段抓耳的旋律还有动听的声音。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跟着歌声动起来吧，把气氛搞起来。一群二群当中各位朋友你们在哪里，新朋友你们在哪里。徐怀钰的踏浪，一首怀旧经典再次呈现的感觉。 清澈的歌声徐徐浮现，歌声呢如长路，再一次直直地把我们引入到那个风华正茂的青涩芳华年代。上周第34名，本周晋升7位，第27位踏浪。 小小的一片绿芽慢慢地走过来，心里的些些张扬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那里也是山。 跟着这样的节奏动起来，跟他一起唱起来吧。徐怀钰翻唱的老歌《踏浪》，好像特别清凉的感觉哈，很适合夏季聆听的歌曲。上到第34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跟上节奏，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左边右边，踏起来，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快的夜曲继续在耳边呈现。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Kenny G， Let It Snow， 本周第26位。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两场演唱会。昨天歌手杨丞琳发表长微博，讲述演唱会前后惊心动魄的3个小时，并遗憾地表示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法跟歌迷讲太多的话。微博随后一连用了10来个感谢，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再来看看张学友的演唱会，继4月7号南昌演唱会、5月5号赣州演唱会之后，5月20号的浙江嘉兴，警方再次在张学友的演唱会现场抓获了逃犯。面对将于7月开唱的张学友的洛阳演唱会，洛阳警方发微博称：“我们准备好了。”张学友也因此被网友封为“逃犯克星”。而对于这个封号，张学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逗趣回应：“老实说，做贼的事情，你不在我的演唱会上被抓，你去便利店买东西也会被抓的，对不对？”再来看看歌手郭雪夫推出了新单曲《I Love You》，找来韦礼安当制作人。他曾是女团 Dream Girl 的成员，发过专辑、EP。不过韦礼安得知两人要合作，诚实地表示原本对他的期待很低，结果收到他试唱的音档却很惊喜，觉得声音有特色，比他预期的要好，而录制中认真的态度也值得点赞。最后再看昨天中午，中国新歌声音乐试音专列车上海站正式开始了，导师周杰伦坐在副驾驶盲听，随时接受路人上车试音，一旦通过将给出盲选直通卡保送盲选现场，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北五环顾家庄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持续拥堵，队尾在五元桥。另外反方向北苑桥区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奥林西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at's the way it was. Happened so naturally. I did not know it was love. The next thing I felt was you holding me close. What was I gonna do? I let myself go. And now we're flying through the stars. I hope this night will last forever. Oh, oh, oh. At first you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hen you put your charms around me. We stare into each other's eyes, and what we see is no surprise. Got a feeling lost for treasure, and we love so deep we can't measure. Nobody， 可圈可点的一首作品，来自 Felix DJ Felix 混音，然后 Just Mine Templeton 带来的。Just Mine Templeton 呢是翻唱歌曲而备受人们关注的草根达人了。啊，这位零零后的小姑娘呢，正是用超越她年龄的迷人嗓音，做着属于她自己正青春的成名梦。加油吧，上了第40名，本周晋升到第25位。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刷存在吧，也赶快发二维码哈，我先扫一扫你，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我们马上要推出活动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见识到了周笔畅少有的轻松灵动的表现，充满弹性的嗓音收放自如，和声的烘托呢，让人仿佛置身云端，按摩你的耳朵，也戏服你的心绪，有没有？上到第30名，38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好了，抓紧时间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在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摆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指南针，不管离多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了。

心就像一条， 正如歌词所说，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这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特别的独特，好像我那么平凡却又深刻，这是王力宏在香格里拉所体会到的道理。简单的生活，真挚的感情，却能传达最深刻的感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唱给你听。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的体温？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是饱满，偶遇摘完用温柔晒干，田野浪漫跑斑斑，换温馨弯弯，心安慢慢沉淀成习惯。茉莉暖了口感，浸透往事黯淡，妮妮夜晚在茶色弥漫，盛开满山遍野般，谁舍得喝完。 最玲珑方外之玲珑醉梦的片头曲，柏林的声音干净而又无瑕，为剧中人量身打造的一首专属情歌，甜蜜的婉转带来一首花草系的清甜歌曲。花草着的夏天上到第31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21位次。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1位的歌曲。待会儿回来，汽车音乐会的第2个小时还会听到周杰伦《谁手怕水》，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梁静茹的《暖暖》，苏打绿的《小情歌》等等。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继续守住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吧。我是腾飞，待会儿回来。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杀是什么感觉？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现代军事战争片《战狼》。讲述的是小人物成长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孤胆英雄的传奇故事。鲜血与红旗交相辉映出战争世界里的危险与信念。其中的丛林野战让人想起在世界军人运动会当中最精彩、最艰苦、最残酷的项目——军事武项。军事五项是衡量各国军队战斗力的一个标志，对每个军人都是一种极度挑战。2019年10月18日，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来到中国武汉，赛期10天，届时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1万名现役军人同台竞技。先来听一首军歌，陈小涛把青春压进枪膛。 传达指令，雨锁定战场，风雨摔打我的意志，只为那一颗辉煌，把青春压进胸膛，在瞬间迸发荣光，灵魂和血性铸造我的钢铁脊梁，把使命锁进胸膛，让心沉默的渴望穿过痛苦，我看那胜利旗帜硝烟中飘扬。 和平年代，军运会可以说是军人们的另类战场，这怎能少一首战歌呢？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征歌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武汉音乐青少广播副总监、歌曲征集办公室负责人龚红柳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初评阶段的情况。 那我们在1月29号呢，军运会歌曲征集公告正式发布，截止到4月20号，我们这个社会征集工作结束为止呢，一共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歌词或者是曲谱稿件，还有成品小样800多件。最后呢，我们经过资格审查以后，移交评选的这个作品呢是735件。其中呢，会歌小样是95件，主题推广曲的小样呢有109件，另外还有330件的会歌的歌词作品和201件的主题推广曲的歌词作品。在5月12号和13号进行了2天作品的初评工作，经过2天的评选之后呢，我们大概选出了近300首作品入围到下一步的复评和中评阶段。 今天专题的开始，我们听到了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优秀现代军事战争片《战狼》的片段，其中特种部队的队长是一个高智商、高情商且气场不凡、别样性感的女军官形象，为特种部队《战狼》增添了一份神秘。来听王特、于月婷、侯月欣为你讲述的《女兵之歌》，请不要叫我女孩。 请不要 形象，增进友好交流，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疗装室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外援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5、6、7、8、9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0。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样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东方辅源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亦庄南树区350-430平折叠四合院，240-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2017-33号。 好想换新车，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别担心，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址置换 XC90， 是豪华7座 SUV 哦。 真的？原址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hard, you just don't want to hear your voice. When you call me up so often, I don't really have a choice. You're talking like you know me and wanna be my friend. But that's really too late now, I won't try it once again. You may think that I'm a loser, but I don't really care. May think that it's forgotten, but you should be aware. Cause I've learned to get revenge, and I swear you'll experience that someday. 这样一首英文歌曲大家应当并不陌生吧，因为林忆莲翻唱过这首歌曲我坐在这里，而被中国人所熟知。不过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 Lin Manuel 带来这首 Sitting Down Here。 Lin 呢15岁的时候父母在节日送给他一个惊喜，得到了第一把吉他。哎，那把他珍藏至今的吉他，也正是这把吉他呢好像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也学习音乐特别快，以至于这把吉他成为他写歌的好帮手呢。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也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所有发来信息的好朋友。 ZT 哈说能点我名吗？喜欢您自嗨的节奏啊！我们这档节目就是为上班族准备的呀，就是为那些懒懒的起床，不愿意从被窝里爬出来，不愿意去上班，情绪还在这个睡眠状态的朋友准备的，就是让你们嗨起来，然后以最充足的精神迎接全新的挑战，好好去工作，好好上班。天宇你好，收到你的微信二维码，别着急哈，等我攒成一堆儿在一块儿扫一扫你们，拉一拉你们哈。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抓紧时间，我们要在线下报名参加我们6月3号的活动啊，而现在是在这个策划阶段，还没有最后成型哈，成型之后会告诉你们的。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发来这么多美丽的图片，一看就坐不住了，那赶快出发去玩吧。去哪玩呢？再给你介绍一个小岛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周边有很多美丽的岛屿，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北京周边美丽岛屿系列介绍当中。首先来介绍菩提岛。菩提岛呢位于唐山西南的渤海湾当中，我不要小看它呀，它是华北的第一大岛，因为岛上种满了菩提树而得名的。在全国美丽岛屿的评选当中，菩提岛可是排名在第7位的，因为岛上生长着1000多株百年以上的北方罕见的菩提树，所以叫菩提岛。小岛总面积是5.07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高达98%，基本上全是树哈。漫步在这样的天然氧吧，不经意之间呢，肺都染成了绿色，仿佛能过滤掉所有燥热和不安。在这里呢，是有名的国际观鸟基地，很多世界上存量极少的鸟在这里都可以看到，比如说丹顶鹤呀、大天鹅呀、短尾信天翁啊，还有金雕等等，这儿都能看得到，真是鸟的天堂啊。 特定的日子里可以在岛上观赏到三日同辉的奇景啊。在如此清新的菩提岛上，尽情的坐在海边，感受海风吹拂脸的感觉，海风拂面的感觉，还有海水轻舔脚面的感觉，发发呆，什么都不去想，真是一种享受啊。怎么走？唐山乐亭哈，渤海之滨，自己去导航搜一下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呢，来听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是周志平所有的歌曲当中流传最广的一首。很多人也许不记得周志平这个名字，但一定知道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花开花谢，缘起缘灭。如果你听过这首歌很多遍，最终会发现，爱就是这样，让人落泪啊。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

满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又听到了苏打绿的这首成名曲《小情歌》。吴清风说，这首歌是大三的时候创作的，从楼梯往下走，走到楼下之后就写成了这首歌，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那时候也是创作的旺盛期哈。随手一写就是成名曲啊。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我们来听听王力宏《花田错》。 深了，这窗你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几次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

这首仙气十足的歌来自 Selena Gomez 唱的这首 Fly to your heart， 这首歌作为迪士尼著名的影片奇妙仙子的主题歌，被她演绎的到处都是小仙女翅膀飞过的灵动声音，哇，感觉好好啊，仙气十足哈、啊！不行，我要去看动画片了，最近正在上映什么迪士尼的动画大片啊，我要去搜一搜去看一看，很久没有看动画片了，这是我的生活乐趣之一。好了，伴随这样的歌声，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谁是从头听到尾的，还在坚持完整收听，谢谢你们的支持，举起手来，我要表扬一下，表扬，奖品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也有哈，下面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们吧，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暖暖。继宁夏之后呢，很受欢迎哈。于是创作者李卓雄就说，咱们趁热打铁吧，再创造一首宁夏的冬日版暖暖怎么样，哎，没想到更是大获成功啊，甚至超越了之前的宁夏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